第十七章，分配房间。带路的皮帽男是村长，他说这叫查苏村，一共有十八户人家。村子靠近边境，当年战乱的时候，黑婆跟着俄罗斯人流落到这里，就这样寄住下来。那个地碑就是他刻的，代表着什么意思，村长也说不清。众人跟着他沿着泥路往村子里走，小路一边是河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另一边是高低错落的房屋，有些是水泥墙，有些还保留着砖砌的痕迹，但不论是什么结构，屋顶都是一模一样的暗红色。 不是说十八户吗？ 余文小声嘀咕， 这些房子随随便便数数也不止十八了吧。 村长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裹紧军大衣闷头往前走。 哎，别走这么快啊，问您话呢老哥。 老余这时候还不忘加个您。村长被他拍得一惊，终于停下了脚步，含糊地说， 以前肯定不止十八户，走了一些，死了一些，慢慢人就少了嘛。 他随手指了两家， 像这栋还有这栋，一看就是没人住的。 老余正要点头，就听油货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， 看不出，我觉得每家都像没人住的。 村长一愣， 为什么这么说？ 太安静。 他说完，所有人都刹住脚步，杂乱的脚步声一停，反常的寂静就被凸显出来。真的太安静了，明明是清早，却没有人语，没有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，没有开门关门声，什么都没有。众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齐齐瞪着村长。村长尴尬中透着一丝恐惧，他犹豫了片刻，长叹一口气， 唉，真的有人住，只不过大家不太敢出门，一般能睡多久睡多久。 不敢出门？为什么？ 村长小心地朝远处瞥了一眼，众人跟着看过去，小河另一头有几间风格迥异的矮房子，灰扑扑的，很不起眼，就连屋顶也是黑色，几乎跟他背后的树林融为一体。村长似乎怕被人听见什么，用极低的声音悄悄说， 夜里不安全，你们在这里住的话，千万记住，晚上别出门，听见什么都别开门。什么意思呀？ 众人又怕又疑惑，但村长已经不敢再说了，他连忙摆了摆手，闷头继续带路。大家一头雾水，但又不敢多问。 我去！ 行路中，余文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拱着油货说， 哎哥，你看那间房子。 油货看过去，其他几个听见的人也跟着朝那边望，就见某栋房子二楼有人站在了窗帘后，静悄悄地看着他们。 冷不丁瞄到窗边一张脸，吓死我了。 余文摸着胸口说，紧接着他们便发现这样做的不止一家，好几栋房子里面都有人这样扒开窗帘悄悄往外看。村长说， 有客人来，他们也很好奇，只是被吓多了，轻易不敢出来。 那就一直在屋子里面待着 啊？那饿了怎么办？不吃不喝呀？ 我们这里家家都有地窖，地窖里储着粮呢，有梯子下去。 村长解释说， 而且也不是完全不出门，下午或是快傍晚的时候，大家会出来活动一下， 但天黑前都会回屋。 哦， 跟那位黑婆有关吗？ 村长缄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又轻声说： 我听说你们是来找他做活的。 做活？什么活？ 听到这种跟目的相关的事儿，大家都竖起了耳朵。 死人活呀！ 村长把自己吓得一脸青灰，压低了嗓音悠悠说： 黑婆喜欢跟死人打交道，比如把碎掉的人缝起来，家里人丢了找他算算死没死，死在哪个地方。 村长吓别人很来劲儿， 有时候还自己捡人回来做。 余文都吓懵了，什么叫捡人回来啊？ 好比几年前吧。 村长指着那条结冰的河说： 这条河头上就飘来一个姑娘，黑婆拖了个大篓子石头回去了。 飘石头，这人用词是个鬼才，把大家瘆得不行。好几个大男人都呕了一下，余姚更是腿都软了。 倒是油货没有什么变化，既然他做的都是死人活，你们活人怕什么呀？ 村长揣着手丧着脸摇头： 你不明白，哎，住一晚就知道了。 很快村长带着他们走到了洞河尽头，踩着厚厚的冰面去了对岸。 那几间灰扑扑的屋子就处在他们面前，走到近处他们才发现这几间屋子都是石砌的，外墙凹凸不平，灰色的石面上用白漆画着杂乱的图案，门口挂着风干的树枝，垫着破旧的毛毡。其中有一间比较特别，窗台上还放着老旧的水晶球，以及一些白森森的东西，就像是手指骨。众人还没进屋，就闻到了一股熏香味儿，浓得人头晕。村长恨不得离房子八丈远。 这间就是黑婆住的地方。 村长伸头看了一眼，说： 现在几点？ 众人纷纷翻出手机，却发现自己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23:13，显然跟这里不同步。正懵着，一个低沉的嗓音响起来： 6:55。 大家转头看过去，说话的是秦鸠。秦鸠晃了晃自己的手机说： 这玩意儿还行，比你们准一点。 陈斌一脸惊讶： 这位帅哥有点厉害啊，每门考试季节时间都跟现实不一样，你手机怎么做到这么同步的？ 秦鸠把手机重新放回口袋，懒懒地说： 可能因为我是监考吧。 陈斌一边理包一边哦了一声。两秒后，陈斌手一滑，包啪的掉在地上。 哎，你又谁啊？ 秦鸠没搭理他，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卡牌，偏头对身边的油货说： 我这算不算帮了你一次？ 牌是油货之前抽中的那张监考官的帮助。油货抽走卡牌，翻转了一面，直接怼到秦鸠鼻尖前： 麻烦把字认全了，额外的帮助，你知道额外是什么意思吗？ 秦鸠似笑非笑： 不太知道。 不知道的话就去查字典。 考生没带手表，问监考老师时间，这能算额外帮助吗？当然不算，这就跟拉着监考老师去厕所一样，这是本职工作。卡牌当然没有报废。秦鸠说了一句真遗憾，又把牌收回了口袋。村长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回神，提醒众人说： 黑婆每天早上7:30起床，那之前是不开门的，我先带你们认一下住的地方吧。 除了黑婆住的那间之外， 旁边空着的屋子一共有四间，每间屋子都很狭小，里面铺满了针织的旧毛毯，只有一间卧室，一张床，打扮得像个马车棚。村长说，得麻烦你们挤一挤了。新加入的陈斌和梁元浩当然住一间，余姚一个姑娘家不方便跟其他人合住，所以单独一间。剩下余文、老余、麦克、油货还有秦鸠得分两间。油货想了想问秦鸠， 这里有你的监考小洋楼吗？ 托你的福，全程监考，没有小洋楼可以住，必须挤在这狭窄逼仄不太干净的地方。 油货假装没听见，绷着一本正经的脸对村长说， 你看着办吧。 余文说， 要不我、老余、我哥三个人挤挤，都是一家的嘛。 麦克看了秦鸠一眼，抵死不从，谁看到监考官都怕，数来数去只有油货除外。两分钟后，众人小心翼翼地看着油货和秦鸠走进其中一间，刚准备坐下，屋子里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考试正式开始，第一场考试听力，听力原文将于30分钟后开始播放，每道题只播放2遍，希望考生认真答题。另禁止考生和监考官发展不正当关系，请重新分配房间。